江山为了红颜旧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同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自己。 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。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爱到最后受了伤。